士师时期的时间，神当百姓败坏的时候呢，就即系离开嘅时候咧，离开上帝嘅时候咧，于是咧就唔敬拜耶和华，远拜外邦嘅时候咧，神就容让啲外邦嚟到去即系侵扰以色列人，唔再保护佢哋。当佢哋呼求耶和华时间咧，神就兴起啲士师嚟到帮佢哋。但系士师一死咗嘅时候咧，百姓又乱过，乱过之后咧，神又即系百姓又败坏，跟住神又有外邦，跟住神又派士师，一路嗰个13个嘅循环，呢个士师嘅时期好黑暗嘅一个阶段。今日想同大家思想嘅人物，呢个人物叫以利啊。今日唔系讲咩撒母耳，最紧要讲咧以利呢一个人啊。以利比较特别，因为以利系尾二嘅士师啊，尾二嘅士师，最后士即系边个系撒母耳就最后嘅士师，以利系尾二一个士师，即系。这个特别不单是尾，就是林元的士师，他都是祭司来的，不是很多士师又是祭司，不多。撒母耳是，后来撒母耳是，之前没什么先例，他又是士师，但他又同样是祭司。首先讲一转头，在这个士师的最后一句是可以成为士师的总结的，就是当时一个人任意而行，冇王嘅年代，唔系冇王，有会幕，会幕喺边度？喺示罗，但系冇人来理会上帝嘅存在啊！个个都任意妄为，啊、有上帝，但系唔将上帝当系一回事。个人任意而行，冇王嘅年代，有上帝，有会幕，但系当系冇道。啱上个礼拜咧，去一间茶餐厅食晏昼嘅时候咧，咁就倾到隔篱台有两位男士喺度倾偈，其中急男士啦，急男士咧就话咧：，唉，我个仔真系离晒谱嘅，搬出去之后咧，好少翻嚟搵我啊！即系呢个仔真系生仔咧，啊，唔翻嚟搵我啊，真系激死！我越南仔就话：，啊，咁我仔好啲喎。他搬走之后呢都经常找我出来吃饭的。不过次次都我给钱。我听的时候我心想啊，做急好做越好呢，急就是不回来找你，远就回来找你，不过你想吃饭，你选哪个啊？有人选急，有人选远，我想个人不同的心，不同的心啊，希望我们都不是这种情况啊。有阿爸，但不会找他。因为想起另一个刚刚看的报纸，香港的故事，这类故事经常发生的了。一个执垃圾的妇人，即是病死在街头，后来亲人去踢他的时候，发觉他的袋里面有20多万。后来他就抄完他的家人。之后佢两个女住喺香港，好多年都冇联络。咁就话啊，呢嘢千辛万苦炒咗佢两个女。咁两个女嘅时候咧，咁就验尸啦。第一句问嘅问题咧，就系问我哋几时先可以攞翻啲钱啊？因为传闻咧，即系唔系传闻嘅，成日新闻咧，美国啲差人咧好中意行私刑嘅，即系捉咗犯人就中意打佢餐先嘅。我突然间有个奇想，就是、如果香港警察，当我两个女咁问嘅时候咧，我应该捉佢两万埋一角，就冚佢两包。因为对于我自己比较啲即系唔啱嘅思想，真系啊！点做人个女？点做人个女？当时嘅事实时期又系咁样，有上帝，但系啲人同佢冇。存在，不过可能我个例子唔好啦，将佢种十方富俾佢做上帝。相反，上帝唔系一个执垃圾嘅上帝，上帝系一个万有嘅主。相反，人离开万有嘅主，会落得嘅系贫穷。我常觉得信徒最可怕嘅就系、是，最可惜嘅就系、是，我哋有上帝，我哋有天父，但我哋活得像孤儿，我哋生活贫困，我哋生活冇方向，我哋灵里枯干。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有个万有的主的上帝，是时时黑暗混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有会幕有上帝。 当会幕不存在，当将示罗这个地方不存在。咦，有问题？咦，唔系喎，正咯。我哋第三浸会嘅时候，我第一章嘅时候咧，出咗转机喎。咩转机啊？就系、是、士师唔系边个咯？士师边个？士师就喺示罗，示罗个以利做咗士师。咦？即系想象下啊，昏地十年之后。B.C. 省的省督是哪个呢？省长是哪个呢？就是宣牧师了。哇，好了、一见光晒了，是不是？之前大家觉得祭司即是啲人不理上帝嘛，不理示罗嘛，不理会幕嘛，而家会幕那个头就是教，就是国家的头。好就好啦，是不是？以利一身兼两职，他又是祭司，他又是士师，一见光晒。是不是呢？是不是事来的祭司做了事师，是不是一天光晒一定好？未必的，未必的。首先都掀起一个问题，政教合一的问题。当政治和宗教捞埋的时间，会不会有问题呢？我想说占中三子，大家知道有信徒有牧师在这里。牧师就即是带领占中，是不是一定是啱的，一定好的呢？又未必的，即是又不可以这样来到去看。 Anyway， 撇除政教分离的问题，当这个以利他是祭司，但他做是又是士师的时间，百姓的领袖是不是真的好？以利是一个什么人？我先看第一章很熟悉的故事，就当时有个人叫以利加拿、他的太太 Hannah， 我们教会有 Hannah 团， Hannah 没有生，这次被姨奶被接士来去迫害他，就是说我有生你没有生。 Hannah 很惨，就找这个去会幕这里，在会幕那里来到 去向神申诉。留意第九节，当时 Hannah 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这个时候我首先看一个背景先。其实一般来讲，女性是不可以入圣殿的嘛，不入会幕的嘛。所以这里其实讲以利就不是身处在室内，而是在会幕之外的，在门框外面坐在自己的位上。那你明白以前的即士师咧，呢名叫 judge 就唔系净系负责帮你打仗咁简单。judge 系咩咧？系一个判断官，一个审判者。即系佢唔俾带领百姓打赢外邦，离开被欺压，亦都系咩咧？亦都系喺平时咧系帮做官嘅，做审判者，做法官嘅。咁所以咧，当时嘅祭司咧，这个祭司既然佢系士师嘅话咧，佢就喺会幕门口坐凳。然后啲人咧嚟到去会幕度，一方面敬拜，另一方面咧去行呢个嘅，即系听呢个嘅，由呢个嘅即系士师咧，又系祭司咧，做一个帮你做一个审判者，所以喺会幕之外、圣所之外嚟到去做呢个嘅审讯，或者即系帮人嚟到做献祭。呢个留意，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呢度坐在自己的位上咧，喺后来嘅《生命记》上提过两三次的。为什么强调他坐在自己位上呢？含义就是他有做事，他不是偷懒的。坐在自己位上呢，即是他有尽到职责，做他祭司或者士师的职责。他有履行会幕里面所需要做的一切事，他有履行士师应该做审讯的工作。你要留意这件事，他有做事的，这个不是一个偷懒的士师或者是祭司。咁然之后咧 ，Hannah 咧就祷告嘅时候咧，咁啊好悲哀啊！神啊，求你顾念妇女嘅情况。咁你留意到第十二节嘅时候咧，当呢 Hannah 即系一路祷告嘅时间咧，个嘴唇喐，但系就唔出声咁样，可能好悲哀嘅时间。你留意经文讲到以利以为佢饮醉酒啊！呢、这个女人真系喺即系圣会幕范围里面喝醉酒，否则就不会做出很怪的动作。 其实好悲伤啊！佢睇唔到对方悲伤，遇到饮醉酒。不过以利唔系一个好精明嘅人，明明对方系祷告或者系一个激动当中，佢遇到对方饮醉酒。即系第一样嘢，以利嗰个观察系好弱嘅啊。咁后来咧，到第十九节咧，哈拿翻去之后咧，神应允哈拿嘅祷告，让佢生下一个儿子，呢个就系撒母耳。哈拿系好敬虔嘅人。然之后咧，佢按照佢嘅应允就系，如果你俾我生一个儿子嘅话咧，上帝我就将个儿子赐俾你。咁后来佢的确应即系履行佢个承诺，将儿子撒母耳喺会幕里边咧嚟到作服侍，终身嘅归依耶和华为圣，为事作呢个侍奉。第一章系好强烈嘅对比，呢个对比就系哈拿坐喺位上边，下边嗰个咧系哈拿，系好强烈嘅对比嚟嘅。这个是在位上的，是国家的祭司，是国家的士师，位高权重。这个是一个女性，女性当时的地位是低的。加上在位的那个以利有两个仔，下面那个一个仔都没有。所以一个是有权有儿子，一个是没有权没有儿子。这个表面的境况。但我知道后来到二三四章的时间，我们看到时间发觉以利失去了他的位份，以利那两个仔后来死了，相反哈拿被尊崇，后来有儿子，逆转了个情况，有权的变成没有权，没有权的变成有权，因为呢在圣经中被尊崇，有儿子变成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后来有儿子，逆转了个境况。这逆转跟他们的心态或者他们的表现有一个关联。以利有位份祭司，但没有属灵的质素。哈拿不同，哈拿有属灵的质素，在有事情的时间、困难的时间，他懂得向耶和华去呼求，他也都愿意将最好的来去献上。其实我知道后来，即神就再赐福给哈拿，在撒母耳之后，再有其他的儿子，神赐福，不单有，还要更多。属灵的生命影响到环境、处境。命运的改观，哈拿的属灵质素令到好多嘢改变。以利拥有好多嘅嘢，但系佢嘅境况令到一切都慢慢去失去。第二章一到就系首先系讲到佢即系有儿子之后咧，即系向神嗰个称颂啊，我唔会睇啦啊。然之后睇第十一节，以利加拿往。拉马回家去了，那儿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撒母耳在神面前侍奉。到第十二节就讲到佢两个以利嗰两个仔，应该后来将来就会成，你知祭司系世袭噶嘛，爸做祭司，个仔又祭司，咁理论上可能啲人都以为佢两个仔后来都会做士师噶啦，点知两个仔唔生性喎，牧师的两个儿子系恶人啊。以利又不是牧师，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不要想着做传道牧师的儿女一定是乖的，这是有一点太假设。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而且呢开始呢在献祭上面是即乱伦，不说他了，即不按照应有的方式来到用不应该用的工具来作这个献祭。好了，相反来讲，撒母耳呢就慢慢在神面前呢有那个的成长。去到第21节就看到呢，哈拿就慢慢就后来生了两个儿子，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拥有很多，为神献上的神会赐下更多的恩典。然后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是讲身体，亦都系讲到整个灵性，所以系一个此起彼落，先可以慢慢成长，数灵更灵命日好。相反，以利嗰两同埋佢两个儿子，即情况一路差。跟住第二节发生嘅事情就系以利嗰两个仔竟然喺会幕面前同啲嚟侍奉、嚟献祭嘅妇人嘅即喺度苟合。好严重的事情，在会幕面前，作为以利祭司、士师， 你让我仔搞啲咁嘅嘢，你应该点做？啊，佢呢个佢嘅情况就系、是、第24节，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嘅风声唔好、啊，哇！你哋使耶和华嘅百姓都犯了罪啊！人欲得罪人，有事先审判；人欲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们祈求呢？然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呢度加神同经文，你觉得以利有冇尽到应尽嘅责任呢？有啊，有闹啊！啊，你唔可以咁样啊！啊，得唔得呢？想象如果你是即系、就是、你系以利嘅话，你应该点样做呢？如果你是上帝的话，我又逐啲讲收唔收货呢？吓、啊，以利咁样闹两句，收唔收货呢？以利有冇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有冇呢？情况咁上帝满唔满意呢？我就睇第27节。后来神就派一位神人，可能一位嘅另一位嘅一位先知啦，然之后去责备以利，责备以利。咁即系话点样责备法呢？呢度就我睇第29节。我都吩咐献上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即系佢两个仔咧乱嚟。啊！遣立咗嗰个即系圣所，系牵制市场嘅乱弄，尊重你的儿子，过意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即系肥祭咧。对此耶和华，你同你父家啊，将会咧即系承担好严重嗰个嘅后果，你和你家都会遭到神严重嘅惩罚。咁即系话神对于佢两个仔嘅责备。是不足够，即是以利那两个弟兄，我的儿子是基本上骂两句就算数，但是他们所犯的很严重的罪行，只是骂两句 stop 不到他们又继续去 行恶，这神的惩罚就临到，这不是惩罚，是神的警告，你将会你的家将会遭到所以灭门之祸、啊、如果你跳一点的话，第二章有这个的预言嗰个惩罚，去到第四章咧，好廿年之后咧，嗰两个仔咧先战祸当中死亡。我单稍微跳一跳，即系话神话你同你阿家，因为你唔尊重我，你重视你个两个仔闹两句算数，而唔尊重我，而唔真系执行嗰个惩罚、嗰、那个责备、嗰、那个改正，好马虎，所以你将会遭到灭门之祸。但这个灭门之祸，我留意是几年之后的事，二十年之后的事，很久之后的事情。有人觉得哇，神都很严厉，一个人做错事、啊、就要灭亡。表面上是，但想回想又不是。你发觉几年之后才审判来到，什么来到？二十年。那是什么？神有没有给机会啊？有没有啊？有一个警告，这个警告不是必定执行的惩罚，而是一个 if and then， 假如如果，如果你肯悔改，如果你真的做回你 做祭司做事应做的责任的时候，审判就不临到，但是一攞再警告你都不听的话，惩罚就临到。神是给机会人的，神不是一个呢很恶死的、啊啊！一少少犯错就打你屁股，打到你飞起，系咪啊？士师记上阵讲过啦，百姓一再犯罪，但上帝一再饶恕，一再俾机会，机会，机会，机会。神俾以利一家系机会，机会，机会，机会，但系以利一再，你睇下你留意，即系以利并冇，即系并冇。即是将神的即是以利并没有将神的警告真的放在心，他藐视了神的说话。好了，第三章，我接着第三章，因为我很熟悉的故事， 同子以利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亚西亚指耶和华的言语嬉笑不常有默示。啊，呢度需要留意喎。跟住就话咧，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呢句说话要连埋理解。点解神嘅说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点解神可以唔理百姓啊？或者唔理唔再理人啊？点解神嘅说话稀少啊？神嘅说话稀少，或者觉得啊呢排神冇乜声音同我讲说话，呢系双方嘅。神嘅言语稀少系因为人唔愿意聆听神嘅说话，人恶各按心意行事，呢系双方嘅。你唔听神，神就讲嘢少啲，好简单。最近你阿妈、你阿爸同你讲嘢少啲，因为你最近都唔当你冇到，唔即系根本好少我翻屋企，自然就同你讲嘢少。即系当人远离神嘅时间，神嘅说话自然就稀少。唔系神嗰方面嘅问题，而系人嗰方面嘅问题。所以跟住又话，以你眼目昏花，看不明白。呢个讲个身体，但系暗示系咩？暗示佢属灵嘅境况。属灵境况就系一个以你离开神，一步一步嘅遥远。所以虽然他说好好好好啊，又是祭司又是士师，会带给国家来兴盛，但相反这个人不是一个属灵的人，结果他并不能够真的带给这个国家有盼望有平安。因为发生的故事很熟悉了，就是在会幕当中，神呼唤从子撒母耳一次两次喊生命喊他，然后呢撒母耳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找以利，哎有声嗌我喎，咁跟住个对方话：，唉，你唔系嘅，啊，你翻去瞓觉啦，你乱即系你瞓啦，啊，冇嘅，啊，你去睡吧，啊，冇我冇嗌你，唔系我嗌你，啊，即你听到声音唔系我嗌你，可能你发梦啊咩嘢，总之唔系我，一次两次三次，以利都唔能够分辨到，原来其实呼唤撒母耳嗰个系上帝。撒母耳听到而以利听不到，这个很好明显的不是暗示了，而是明示了。明示就是撒母耳有那个灵性去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以利已经听不到。好难讲过他什么呢？他眼目昏花嘛，那眼听不到，耳朵听不到了，是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而是个属灵的那个耳朵已经封了，耳朵听不到。最后第三次的时间，他才醒水，跟着跟撒母耳说：，撒母耳，如果再听我声音的话，你要回答我笑话。回答什么笑话？主啊，请说，仆人敬听。那撒母耳就照做了。以利听不到，撒母耳听到。以利教撒母耳笑话就是仆人敬听，这是很有意思的。仆人敬听，仆，这意思是什么？指上帝为主。仆人敬是什么？就尊敬。有什么讲上帝？仆人敬听。以利教授会这么讲，但他自己做不到。如果以利能够以仆人敬听的心态去侍奉的话，情况完全不同。这个是主的仆敬听尊敬侍奉，但以利没有这样心肠。结果你留意上帝向撒母耳讲乜嘢啊？撒母耳第十二节度话：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要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啊，永不能赎去。然之后佢将呢番说话咧，就同以利讲，跟住咧，你留意以利听到呢番咁嘅警告，神透过撒母耳同你警告之后，以利讲乜嘢咧？然之后以利第十八节嗰度就话啦，以撒母耳都照讲啦吓，虽然咩以撒母耳照讲，以利话咩咧？以利话这是出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思而行。既然神咁做，就咁做啦。呢件事情系发生咩咧？发生喺廿年之间嘅。咁即系从第一次警告，呢已经第二次嘅警告都冇听，以利唔听就唔听呢个警告，最后 就发生第四章的故事。第四章之前呢，第三章尾呢，撒母耳已经被立为这个先知，所以撒母耳一身兼三职的，撒母耳又是士师，又是祭司，又是先知。第四章的故事呢，就讲到呢，敌人打到来了，因为每一次神百姓不听神的吩咐，于是呢，神就用外邦来到侵扰百姓，最后呢，即是百姓要受苦。第四章讲到呢，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然之后佢两个仔咧，呢两个仔咧就想打赢仗，呢日带埋约柜打仗啊！有冇试过？你听过有啲后生仔，啲信徒后生去考试，带埋本圣经去，梗掂啦！耶和华与我同去，梗考赢，梗掂啦！有冇试过？希望你未试过啦，系咪？我真系听人试过喎，带埋圣经去得唔得啊？带埋约柜打仗，梗赢啦，系咪啊？结果打输，两个仔战死，然之后咧玉柜被抢去。好啦，我哋跳去睇第四章第十二节。当时有人去报信俾以利听，当时以利第十五节，以利已经系咧98岁，眼目乏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话：我从镇上嚟噶，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两个仔死咗啊！啊！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第十八节，当这个报信者一提神的约柜的时候，以利就坐在自己的位上，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且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你留意，当对方话你两个仔死咗嘅时候咧，佢都未累低嘅。既然女帝呢就提到约柜被掳走的时候呢，他就晕了，就他知道事态很严重，连神的约柜都被掳走。因为他死了之后呢，然后呢他的其中一个媳妇都生个仔，他仔呢虽然生仔，但老公死了，即老爷死了，然后就改个名，我仔的名叫以加伯。以加伯这个字可以为整个士师时期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以加伯。什么意思啊？以加伯就是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离开了。22节，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我翻前你留意这里呢，有些整个字眼很特别的。第一提到呢，几次提到他从他的位上跌倒，在第十三节到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其实另一节呢，我翻前少少，圣经几次提到呢，他是坐在自己的位上的，用自己的位上来到去应用的。你看翻完第三章，三章第二节呢有另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用自己的。一以利睡卧在咩？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位上，自己的地方。点解正啲有时咧？可能啲字眼咧系有时咧好易立过啊！我哋唔都留意，睡在自己的地方，坐在自己的位上。我再翻睇第三章第二节，一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如果想深一层的话，作者写这句说话时间背后有含义的。睡卧在哪里啊？那当然是自己的地方，睡卧就算了，怎么睡卧在自己的地方呢？背后有一个含义，含义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睡卧在你的地方，自己的地方，那地方是你的，那地方是你的， and only you。会幕是神的所在，作为祭司，咁咪将自己会幕喺附近啦。但系嗰个地方系你自己嘅，你个位都系你自己嘅，与神无关。以利所作嘅一切与神无关，佢冇过问神，佢冇同神有好嘅关系。嗰啲系佢嘅，佢自己嘅，佢生命当中并冇神嗰个嘅参与。在这种情况里面，神的荣耀就离开了。 曾经讲过啦，坐在自己位上，即使即系佢做有做到佢要做嘅嘢，有做到要做嘅嘢。嗱，佢经常坐在自己位上，即系佢会幕里边要做嘅制宪制啊，各方面嘢佢有做足嘅，但系佢冇做到最紧要，即系嗰啲嘢。祭以利有做到做事，他有 做事做得啱，会幕里面所要做的事他应该 做足，他常在自己位上履行他的责任。但是作为祭司以事师，他不只是要做啱所以做的事那么简单，他都要做啱的事。所以两个英文必然不要弹出来。因为我最重要的做事呢，就是 to do the thing right， 做事做得正确。如果我问你，以你有没有这个事做得啱不啱呢？他有的。会幕里面要做的事，他作为祭司，他样都做得中规中矩的。他没有做到是搞错的事。他做事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说另一个笑话，他有没有做到 the right thing？ 他没有。他办事是办的是正確，但是 他不是做正確的事，两样不同那个 的观念。以利有做到他所谓职责上面要做的事，没有做错，样样都 按照规矩。但是在他当时的处境里面，在他的责任里面，作为父亲应该好好教养自己的儿女，没有做到最重要的事，而那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或者作为神的，即百姓的领袖，他应该跟神建立好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事，而不是职责上面要做的事。你连神的说话你都不多聆听，你连神的神都不会亲近的话，你没有 do the right thing， 虽然你有 do the thing right， 两样不同的事。不觉得了。有人很懒的做事，有人做事是懒的。听那个呢，一个爸爸跟另一个爸爸这样说，我仔呢，讲过呢，我仔十零岁，他希望将来的志愿是什么？他希望将来是做抌垃圾的。那你爸这么奇怪，他心愿就做抌垃圾，这么特别志向的，你没有问过仔都想做抌垃圾的？咁我嗰个爸就系咧，我仔咁嘅心愿想做，咁另一个就你有冇问佢点解啊？冇问啊，佢就想做多垃圾噶。不过我怀疑我仔有啲误解，佢系多垃圾嘅人咧，系每个礼拜净系做一个上昼啫。你明唔明意思啊？一个礼拜净系见佢一次上昼嚟多垃圾嘅，所以佢一个多垃圾好正嘅，净系一个礼拜做一个上昼就可以，其他人唔得做啦。系啊，呢个误解嚟，当然就系。有人真系想饮着数嘅，想懒嘅，但系有人唔懒嘅，有人唔懒啊，好做事好勤力。好啦，如果你有下属，做事勤力系咪一定好咧？做事勤力嘅下属系咪一个好嘅下属咧？有本书司徒永富写嘅，叫《老板要的》，你还记得？不是牛，我唔系依只牛嚟做嘢，牛因为咩咧？好勤力，做，但系老板要嘅唔系只牛。咁要乜嘢啊？佢唔系一个做 do thing right， 即系最好又做 do thing right 啦，但系更重要就 do the right thing。嗰本书里边，司徒荣富提过一个例子，有两啲下属咧，做，好勤力。咁有啲下属咧，唔懒懒地嘅，但系虽然懒，但系能够观察嗰个行情，然之后俾啲意见嘅上司，就 do the right thing。当然最好有两样一齐齐啦，但系老板要嘅唔系牛。上帝要的也都不好像牛一样去侍奉他的信徒。勤力是好，但是不是绝对。圣经里面有个中间的故事，有很熟悉的故事，马大马利亚故事，大家都听了很多。马大所做的事是要做的事，是不是？耶稣来招呼耶稣忙于家务，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 样样保证能够即系唔代白人，整到整个家务能够做得好，忙忙忙。但系耶稣所赞嘅咧，系赞玛利亚。玛利亚系 do the right thing， 而马大系 do the thing right， 两个唔同。耶稣见到佢，耶稣同玛利亚讲咩啊？玛利亚系所作嘅系不可少嘅，不可少嘅一份。玛利亚都系上好嘅福分。弟兄姊妹，我哋马大呢个玛利亚嗱，呢个好一讲呢个你要好小心啦吓。啊，我做玛利亚，弊啦，冇人做马大，惨啦，咁冇人做嘢，两啲平衡吓。其实讲翻仍然都系讲翻一个优先嘅次序啊，优先次序就有啲嘢咩重要，咩冇咁重要。我哋有冇 do the right thing？ 因为我正系装住你系 do the thing right。某人讲过一个笑话，我要打好呢份工啊！我问你，这个笑话强调嘅系 do the thing right 啊 ，do the right thing 啊！我要做好呢份工，这个笑话其实背后嘅就系我要 do the thing right， 我要做得正确打份工，但背后冇个意思就系我要 do the right thing， 两样唔同嘅嘢嚟嘅。你个仔大声嗌：阿爸，我啱啱又打爆机啦！打爆机啊，几劲啊！我今日第三次打爆机啦，爸，好劲啊！打爆机啊，出神入化，咁难嘅 game 都俾你打爆机，佢 do the thing right 系咪啊？劲嘢嚟，打爆机 do the thing right， 但系佢冇 do the right thing。优先次序，弟兄姊妹，我哋要做正确嘅事，而唔系净系想做事嚟到正确。人生苦短，我哋冇轻按时间。一年之初，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晨。我哋要把握机会、时间。人生真系苦短。啱啱琴日先睇一份报纸。有个50岁的老汉被人抢人包，50岁的老汉真系嘅，即系有50岁嘅婆婆被人即系推倒，50岁嘅婆婆，即系原来根据嗰定义，轩牧师系个老汉嚟嘅，系个老翁嚟嘅，真系惨啫。就是、我唔知你點形容，即係咁後生要俾人，唔係後生，即係總之都俾人話老漢老翁，有啲人點嘅。Anyway， 人類人好快老，人好快老，人一定會老。喺咁短嘅人生裏邊，好後生要俾人話老嘅生命當中、社會當中，我哋掌握時間，珍惜乜嘢？今日睇喺大理團咧團契咧。听到讲座一个 video 讲座，一个医生讲喺有病患嘅时候，佢讲咧就呢个病患嘅时候咧，唔好问 why， 点解上帝点咧？点解要我生病？唔好问 what if 啊！如果我唔咁嘅话咧，今日会唔会冇呢个病咧？如果我唔系移民加拿大，我今日会唔会好景咧？如果唔系娶呢个，或我娶嗰个，会唔会好啲咧？唔好问呢啲，唔好问 why， 问乜嘢？问 what。我已经有这个病，神是透过这个病你想学什么功课，我怎样能够依靠你能够胜过面前的困难。问 what， 不要问 why， 问 why 的话呢很惨，死硬，你的病更惨。人问 why， tell me why， 这些人 很惨的。不要问 why， 问 what， 在病患的时间。不过在今天所讲里面的处境里面，今日处境当中，点样计划人生？点样计划人生？就唔好净系问 what 啊！咁样我应该点样做好咧？我点样做咧？做呢样嘢，呢个生意做得成咧？我点样能够计划好呢样嘢，做好呢样嘢？我唔好净系问 what 喺呢个处境里边咧，就唔系咧，我要问咩咧？我问 why 点解喺呢个处境里边咧，就唔好同一样嘢样样都套用啦。 所以有时咧，我哋要问 why， 有时问 why。喺教育人生里边，或者我哋教育我哋侍奉里边，我哋唔好只问 what， 我哋问 why， 点解我做咗侍奉？呢、这个侍奉系唔系神要我做嘅事？事师记时期有问题就系人任意行，原来呢样嘢都同样摆喺侍奉者心里边。我中意做呢样就呢样，呢样我中意做嗰样就嗰样，我总之侍奉神中唔中意，系咪咧？唔一定。我哋冇合做作神合乎神心意嘅事情，以利有做 the thing right， 但系冇做 the right thing， 佢冇做最重要嗰样嘅嘢。佢冇问一个问题 why？ 今日我哋侍奉主嘅人，我哋唔好净系筹算如何侍奉，我哋问为何侍奉，或者神想系摆我标位份里边嚟到侍奉。我哋求问神嘅神嘅心意。回应翻今年嘅主题啊，渴慕啊，追求神嘅话语啊，灵里扎根同成长。如果你问点样能够知 why？怎样能够知道我都在 right thing 的话，认你不可成个指引，无论透过祷告，无论透过读经，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多读圣经，多上主日学，多明白神的，多明白神的心意，以至我行所作的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讨神 的喜悦。刚才读过经文里面，以利眼目分花，看不分明。弟兄姊妹，无论你想你不想，无论你想不想，有一天你都要戴老花眼镜，有一天你的眼目都会分花，你的眼晕低，你都会看不明白的。所以又要call翻昨天那位医生讲，你避不到东西不需要怕他，死亡是一定会发生的，不需要怕。所以有些避不到的怕什么？所以眼目分花是肯定的，我们温啲都会就是眼目分花。我不明白，有些避不到，肯定发生的，我们改变不到。但是属灵上灵性上面那个眼目分花看不分明是我们的选择。当我们不读经不亲近神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但如果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就能够避免眼目分花看不分明，而所作的事不能够真正讨神的喜悦，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我同心祷告。真话天父，我今天看到一个坐在自己位上执行职责的士师和祭司，但我看到一个没有真正寻求你心意的侍奉者，结果被神离弃。神，我再次将众弟兄姊妹仰望交托，将我们今天的主题交托。神，实在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口号，但是真的落实的去渴慕，要追求神的话语。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意义，能不能够真的讨你喜悦，能不能够荣神益人，能不能够影响别人，很重要的。让我们不单止 do the thing right， 你能够 do the right thing， 做合做事正确，也都做正确的事。求你主帮助怜悯，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多谢牧师，我哋同你唱一首回应诗，《生命圣诗》350首。